8370-166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坐你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雨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梁岩。今年是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55周年，我为大家推荐《雷锋日记》，今天为大家诵读其中的几段文字。1959年8月26号，自从由鞍山转到工长岭以来，自己就抱定决心，一定要很好的工作学习，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各种学习任务都能认真完成，自学较好，每天早晨学习1小时，晚上总是要自学到深夜10至11点钟。早晨坚持做早操，没有违反过纪律，都能按规定去做。今后我应当继续加强组织纪律性，向违法乱纪做斗争，严守纪律，听从指挥，做好机器检查和保养，保证安全，消灭事故，努力学习政治，开展思想斗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团结，虚心学习。8月30号，我深深地认识到，做每一件工作，完成每一项任务，哪怕是进行每一次学习，都十分需要听党的话，听领导的话，争取领导的帮助和支持。党和领导叫怎样去做，就不折不扣地按党的指示去做，这样就是有再大的困难也有办法克服，再艰巨的任务也能完成。相反，如果脱离了领导，不听党的话，光凭个人的心愿去做事情是很难做好的，甚至要犯错误。有些同志思想进步慢，工作成绩差，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自以为正确，不听党的话，不听群众的话，明明自己的看法不对也不改正，明明领导和同志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也不诚恳地接受，这样就会落后。党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声音，听党的话就会开放出事业的花朵。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三环国贸桥到亮马桥南北双向，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06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年春节假期，很多朋友关注了央视的一档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这档节目以贺诗以歌的形式演绎古诗词的经典名篇，很多朋友看过之后记住了那首《苔》，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对很多已经了解的经典诗词有了重新的认识和解读。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也和经典咏流传这档节目有关。我们说音乐是直击人心灵的艺术，经典诗词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里面不可或缺的韵律之美和音乐意境。今天我们就要请专家给我们讲讲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音乐意境。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直播间的两位，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世强，欢迎世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今天我这也特别感谢这个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哈，他们为我们得说是隆重的这个找来这位专家级的嘉宾。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西城区第一图书馆西城讲坛特邀嘉宾，也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作曲人马晨先生，欢迎马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晨。 马老师声音很有磁性啊，一会儿给我们讲讲啊。 人也长得比较帅， 是吧？一会儿拍张照片，拍张合影啊。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照例呢，节目的上下时段给您准备了互动问题，答对的听众有机会获得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提供的精美文创礼品。上半时段的题目是这样的，中国的古诗词很多都是和音乐息息相关的。声律启蒙是训练儿童应对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我们的问题是，这本声律启蒙的作者是谁？三个选项 A 钱福， B 纪晓岚， C 车万玉。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我们提供的精美礼品，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哇，很快，非常快，有听众就已经发来了。 对，答的是潜伏。啊，再答的啊，来 想想 今天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经典咏流传里头脍炙人口的啊，大家传唱度比较高的音乐作品。那我们首先先说一说啊，中国古代诗词中这个音乐意境啊，因为我们读诗的时候容易被感动，容易被打动，觉得它朗朗上口啊，觉得它有自己的韵律和节奏，其实都和它这个自我的韵律、自我的音乐有关系，是吧？ 对的，对的。 马老师讲讲。 其实从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古诗词和中国的音乐结合的是非常紧密的。中国的古诗词的发展顺序呢，由最早的《诗经》《楚辞》《汉赋》，到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再到唐诗、宋词、元曲，这些诗歌很多都是通过音乐的方式来演唱或者演奏出来的。 就是最早的诗，它其实就是唱出来的哈。 对对， 所以说这个诗歌最早完全就是可以有音乐意境的。 对对， 我看《经典咏流传》，我的一个感觉，因为小撒他是要先读一遍啊， 对， 和后面的音乐演绎比起来，小撒读的也很好，但你还是感觉用现代的普通话去演绎古诗词， 对， 它不够那么丰满，是吧？ 对，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语言的尽头是音乐。 有些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我们可以用音乐的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情感。 对， 我觉得这就是古诗词里边的音乐的意境。 嗯，其实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不少音乐作品啊，马老师要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吗？比如说最早的，我们的风雅颂。 对，最早的比如说《诗经》里边的风雅颂，其实就是音乐和文字结合非常紧密的艺术形式。后来又到了汉代的汉乐府，那汉乐府也是文字和诗歌的一种结合非常好的一种文学形式。紧接着又到了后边的唐诗啊、宋词等等。其实唐诗宋词也是有很多都是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表现的。 好像唐朝就还也有乐府，很多的诗都变成乐府的这种作品。 对，就比如说很著名的《阳关三叠》，其实就是王维的那个“渭城朝雨浥轻尘”， 对， 就是改编自这个。 那这首歌其实我们也准备了啊，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曹轩宾其实在上周五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他把这首诗重新的演绎了一下，叫《别君叹》，因为他本身是陕西人，那王维当时在长安也是陕西啊，他就用陕西的方言去演绎了这个作品。第一段是非常牛的啊，那个感觉一下就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是清唱 《别君叹》。 渭城朝雨舍青青柳色稀，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饮杯雪，风阳春，送君别去无知意，高台孤烛昂首望，穷其尽兮骤雨长， 正在听到的这首《别君叹》是今年春节期间经典咏流传舞台上一个传唱度很高的作品啊。 曹轩宾确实唱得非常好， 对，尤其是第一段啊，注入陕西方言的这个演唱，让大家一下就带入了那种西出阳关送别的感觉了啊，尤其是陕西话劝君更尽一杯酒，那个感觉哈，就更加铿锵。 就这首歌也是这个马老师特别推荐，说一定要说这歌的。 对， 马老师，您给我们讲讲，您觉得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 其实经典咏流传里边每一期的音乐作品，我都非常的关注。每一期里边都有让我印象深刻的音乐作品。当时看到曹轩宾选择王维的这首作品，我就很期待，因为我知道王维的这个《渭城朝雨浥轻尘》其实是《阳关三叠》著名的古琴曲啊，可以说是历史上十大古琴曲之一。那《阳关三叠》呢，其实就是改编自王维的这个《送元二安西》。当时我看到这个节目上曹轩宾选择这首音乐，我就很期待，我想听一下他是如何重新演绎这个经典的音乐作品。 有一个亮点就是他请来了穿越了八百年前的 南宋的古琴， 对，宋代的古琴，这个是非常罕见的，尤其是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特别著名的古琴的代表人物赵家珍老师，这个是我感觉央视的这个配置是非常豪华的，这个节目的配置，我感觉这个音乐呢，首先从编曲上，从旋律还有这个它的一个意境上，就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它的弦乐，它的配器，当这个进入到副歌部分，这个弦乐响起的时候，和人内心的情感结合得非常的紧密，当时我就被这个旋律这个意境深深的给抓住了。 对，反正我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也觉得这个曹玄斌真是挺厉害的，因为他这歌他自己写的嘛，他把他的这个陕西方言跟他的这个音乐结合得特别好，包括很多陕西的腔调，我觉得就太用他唱起来跟完全不一样， 对，就是方言更富于表现力，更有艺术色彩啊， 更具有地方特色， 对，就是给听者的那种代入感是不一样的啊。 对，不过呢我觉得有一点啊，我就是有点小瑕疵啊，我就提出来，我觉得确实是可以大家商榷啊，如果听众有这个反馈，我也觉得可以说一下，就是他这个歌词，他后续了两段歌词，这个歌词我觉得做的是不是特别的到位，比如说这个第二段的第一句，低逢白雪逢低逢低吟白雪逢阳春，我对这句我就不太了解，他这个阳春白雪怎么揉到这里边，然后呢别送第二句别君送君别去无知音，这句完全就跟前面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有点重复，再往下呢我就不多说了，特别是像这个第二段最后一句，穷妻尽兮骤于场，这个我觉得在格律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学意境上，其实就有点不知所云了。反正我看到之后，有点这个对这词还是有点就觉得很瑕疵的一个地方，需要提出来。 我现在推起来啊，是第一段，大家再听一下，然后我们让马老师给大家讲讲古筝和古琴的不同，大家刻意的去找一下里头古琴的那个音乐的出现。 可舍青青柳色兮，劝君更尽出阳关无故人。 其实古琴似有若无， 对， 但起着一个承托和烘托的作用啊。 对， 这个点缀是不可或缺的。 对， 其实马老师在原来讲座的时候就讲过，我们的传统乐器、古老的乐器当中，古琴和古筝。看着好像哎有相似的地方啊， 对，长得比较像， 对对，形式上是一样的， 对对， 但其实他们两个还有一点本质的区别， 对 啊，除了弦不一样多之外啊， 对对， 还有什么质的这个不一样， 还有另外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一个大一个小， 对， 你可以猜一下哪个大哪个小，就是 古筝大吗？ 对对对，明显就是古筝要比古琴要大，基本上要大个两倍这样子，而且从 宽是吧， 对，而且从音域上来讲，就是古筝的音域比较宽广啊，低音高音啊都可以驾驭很多的这种音乐类型，那古琴呢它可能音域会相对狭窄一些，尤其是琴弦上面，古筝是21根弦，那古琴呢是7根弦，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叫做古筝悦人古琴悦己，就说古筝是弹给更多人听的，弹给一群人听的，那古琴呢可能就是弹给一个人听的，所以说这就是两个乐器可以说是本质的区别。 对呀，我觉得这个 那知音肯定就是弹给一个人了， 对对对 啊，俞伯牙和钟子期， 对对对， 是吧，他没有弹给一大群人，是吧， 对对，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也特别的适合，比如这个西出阳关无故人好像就是两个人在喝酒， 对， 你送你一个朋友，不是 送 一大群朋友走， 对 对, 对, 对, 对， 是吧， 对， 嗯， 他这个音乐意境我觉得确实是把这个古典文学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内涵解释的特别的清楚， 对， 通过一把琴， 古琴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 古琴悦己，古筝悦人， 对对对， 古琴是一对一的，或者说你对心灵的那种完全是自己自我的， 自己一个人自己给自己对话的一种感觉， 对，自我对话的那种感觉啊，这是两种乐器，我们说在形而上方面的这种区别哈。 对， 那其实还有一首歌大家也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啊，《定风波》。他的这个作者是苏东坡啊，这是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的偶像。定风波的 也是很多吃货的偶像， 对对 对, 对， 还是很多其实 的偶像， 平民百姓的偶像啊。 对对 对, 对， 提起苏东坡的时候，我们觉得无比自豪。 对, 对, 对， 那我们再来听听黄绮珊他演绎的这个《定风波》。 何时起飞，何时落地，每一步都云淡风轻，一直寻找一双眼睛能看清岁月的身影。都说生命几次旅行，总在穿越四季的心灵。梦有多远，爱有多深，原来只是一道风景。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黄绮珊演绎的《定风波》啊，苏轼的词非常的有名，这也是我们选题策划人小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 对，莫轻穿林打叶声，哎呀，这感觉特别有意境。 嗯，其实在这首词之前还有一个小小的交代，就是说苏东坡什么时候去干嘛去了哈？就是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就拿着雨具的仆人先走了。 嗯， 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其实这句很重要，就同行的人都觉得很狼狈，但是我不以为然。其实有的时候客观存在的那个打击，或者说我们说重创啊，坎坷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承受的能力或者说眼界的开阔，心胸的宽广程度不一样，所以大家受到的伤也不一样。苏东坡就是很牛的，用现在的话说，心理弹性很好，余独不觉啊。然后以耳遂晴，故作此词，就是雨下完了之后，天放晴了，我做了这样一首诗。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诗里那种旷达的豪迈的那种人生情怀啊。嗯，小强是特别喜欢哪句来着？ 我觉得就是其实最重要的是那句一蓑烟雨任平生。 嗯，我倒是挺喜欢后两句的。 嗯， 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对，我也很，我觉得可能每一句对我都很有震撼。 嗯， 最后一句的确是也无风雨也无晴， 对， 可以是点睛之笔。 嗯, 嗯， 说出了作者内心的心声。 对， 内心的那种境界， 就繁华落尽，归于平淡，也无风雨也无晴啊。 对，有一句刘禹锡的一句诗也可以这样来形容他的心情，就是横舟侧畔千帆过，定数前头万木春。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和古人对话，我们阅读诗词，或者今天我们用一种现代的方式去唱这个古典诗词的时候，你觉得你和古人突然间心有戚戚焉哈， 有一种对话的感觉。 对， 不是说他鼓励你让你啊振奋起来吧 cheer up， 不是，是他也曾这么孤独这么落寞。你看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他说什么了、他就是说啊，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我在这很孤独、也许生命中的那么一刻你也感觉到孤独，那你和陈子昂那一刻你们俩其实就连接上了。 对对， 这个今人跟古人的这种对话，通过一首诗，通过一首词，我觉得那种特别感觉特别奇妙。 对 、其实有很多载体，我们去博物馆看文物啊、或者我们走进一个很古老的院落，或者我们读古代诗词的时候，你看这样的文字其实距离我们已经有快一千年了啊。 对包括我， 你读它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 对包括我那个在上一周我去了太庙，我就太庙看到那个600多年的古树那么粗、然后就我觉得好像就这古树在古树面前，我觉得我就真是太 渺 小 了， 对，太渺小了。 古树看的人太多了是吧，他见证了这一切啊。 对 其实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原来孩子开蒙啊，这是一定要背的，叫《声律启蒙》。我们问的是《声律启蒙》的作者是谁？有三个选项，有钱福、纪晓岚，还有车万玉啊。我们看看大家答题的情况。健康是福说的是钱福啊，是因为都有个福字吗？啊，还有就是刘海平女士说这个古琴弹奏者啊，古琴是弹奏者与内心深处的对话。我们现在让马老师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啊，就是说这《声律启蒙》它的作者是谁？ 啊，《声律启蒙》的作者呢、是车万玉，啊，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当时的一个文学家。其实《声律启蒙》这首音乐，当时我看那个节目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他的编曲，他的作曲， 很简单，编曲 很简单，但是让人印象深刻。 朗朗上口啊！ 我解释一下，这个钱，我这题是我出的。这个钱福是《明日歌》的作者。纪晓岚为什么我要提他呢？因为他在《四库全书》里边确实也曾经就是有过这个一本书叫《声律》，《声律发蒙》他叫哈。 现在啊，孩子们如果想读这方面的书，现在把《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给合在一块儿出了，就鲤鱼的那一本。所以你读着那个，感觉也挺棒的，那两个合一块了啊。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赵赵的这个《声律启蒙》，在这个优美的旋律中，我们要结束上半时段的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雪的风，晚照的晴空，三尺剑，流金弓，岭北对江东，烟香楼，染途穷，白叟对黄童，燕对鸽，一对童，蓟北对辽东，两鬓霜，一颗心，心里衬酒红，几颗心，一泡风，尧舜对苍生， 一汽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欢庆开启， 进店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管家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版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 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响信誉重环保，神经突出夸美潮。 美潮 Meco，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坦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正在听到的是今年经典咏流传舞台上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作品《声律启蒙》，演唱者是赵照。那我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也要和您一起走进经典，和您聊聊中国古诗词中的音乐意境。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个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啊，为我们请来这么重要的一个嘉宾， 这么玉树临风的嘉宾啊，大家就是看不见啊。这个介绍一下啊，西城区第一图书馆西城讲坛特邀嘉宾，也是音乐制作人、作曲人马晨先生，欢迎马老师。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晨。 嗯，刚才 咱上半天好像没有向马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对，马老师在来开个脸。 我是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嗯，啊，我曾经所学的专业是作曲。啊，作曲这个方向， 嗯， 参与了一些音乐剧啊、电影的一些配乐的工作啊， 嗯， 创作了很多一些原创音乐。后来呢，和参与了一个叫做高雅艺术进校园这么一个项目，走遍了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 嗯， 啊，300多所大学，还有公共图书馆，做这个文化交流活动。 哦，所以今天也是和我们一起啊。走进古诗词。 对， 嗯，我觉得马老师一说话咱们立刻就静下来了。 玉树临风的气场非常强啊。这个领我们走进经典啊，其实审美有的时候是需要引领。 对，嗯， 啊，和教授的。 对对， 咱们耳畔听到的是这个 声律 启蒙啊，刚才四喜非喜含情目， 就说哎呀真好听啊，你静静的听它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心绪一下就沉降下来了啊。 对 这个声律启蒙里面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典故啊，对起来的时候你觉得朗朗上口，富于节奏感。 对 嗯，这个可以马老师再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这个。 我觉得这首音乐虽然它的作曲方式配器方式简单，但是它却给人非常深刻的一种音乐的感觉，尤其是它的韵律，它的旋律啊，咪上咪啦叨叨软软咪软咪，其实旋律起伏并不大，但是我们听上去却感觉很舒服， 嗯， 而且好像似曾相识，所以说听上去很有共鸣感。 它也是有中国那传统音乐的宫商角徵羽的 对 感觉。 其实它的这个咪上咪啦叨叨用的就是宫商角徵羽哆来咪嗦拉这五个音， 嗯 啊，全程就是用了这五个音， 嗯， 但是五个音呢却营造出了非常好的艺术效果，这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 嗯， 其实我们可以联想到西方的音乐和东方音乐的不同。其实西方的很多音乐呢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华丽。我们很少听到用华丽这个词来形容中国的音乐， 嗯， 中国的古曲很少有华丽的这种感觉，除了宫廷的音乐， 对，宫廷音乐 大部分 祭祀音乐， 对，像我们中国的很多什么十大名曲啊什么，很少有这种华丽这样词来形容它。这就是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的对比。那西方音乐有一种音乐风格叫做巴洛克，那什么叫做巴洛克呢？翻译成中文就是纷繁复杂的装饰艺术。那西方有一种音乐风格巴洛克，就是通过华丽的堆积，多个乐器的堆积来营造出一种多声部的音乐感觉。 嗯， 其实我跟马老师沟通的时候，马老师跟我讲说，其实如果有机会哈，让中国这个音乐人呢，能够把这个就是国外的这个古典音乐跟咱们现代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古诗词可以对接一下， 嗯， 可能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来。 对，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古诗词不一定全都用宫商角徵羽来演唱出来或演奏出来，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西方一些交响乐的思维来重新演绎东方的文化，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像比如说上一期经典咏流传里面有李白的一首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其实我觉得我听他这首作品，我想到的是贝多芬的月光钢琴曲，或者是肖邦的圆舞曲，其实用这样的方式呈现会有另外一种艺术效果。 对，不仅仅是我们和古人对接啊， 对，也是东西方的对接， 就是，东西方古人之间的对接， 对， 他们看的是同一轮月亮。 对，其实我感觉， 对， 嗯， 对，我感觉李白他天生就有一种西方人的浪漫情怀，我感觉虽然他出生在东方， 对，你看他的性格其实也比较 open 的那种， 对，他性格很 open， 而且他的内心的情怀，我感觉更像欧洲人西方人的那种 对独立自由潇洒， 对对， 他和 东方的罗宾汉，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马老师您可以尝试一下，看了有没有可能出来一首经典。我觉得 是，我也在尝试做一些创作， 嗯， 就是把一些中国的文化融入到现代的流行音乐风格中。 嗯， 刚才您说到的看同一轮明月哈，我觉得您还特意跟我们说，咱们最好还是先说一下中国这个古典的名曲啊，十大名曲之一《春江花月夜》。 对 对对， 在说这之前，我把下半时段的题出了啊。 对对对， 其实这道题也和我们这古典乐器有关系啊。上半时段好多朋友参与互动了，下半时段如果您答对题的话，就有机会获得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提供的精美文创礼品一份。下半时段的题目是这样的，中国的民乐乐器古筝、古琴、琵琶，请问这三种乐器中哪一件不是中国本土的乐器？把不是的那个选出来。 古筝、古琴、琵琶。 对，古琴和古筝其实我们节目上半时段都说到了，还有就是琵琶，您觉得哪个不是咱本土的，把它选出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给我们。 几颗星一泡风，摇身对苍生，天浩浩。 其实刚才马老师说到了啊，就中国的古代十大古曲，都是相对比较婉约的， 对，婉约的。 今天我们也是特别准备了一首啊，也是马老师推荐的，就是非常熟悉的古筝的作品《春江花月夜》，大家一定听过啊。但今天我们让马老师再领我们听一遍啊，以前可能就是那么一听，那今天要听听门道啊。 我觉得马老师可以从中一边听着一边给你讲解都可以， 你就可以讲。 可以。 实《春江花月夜》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同时呢，它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把《春江花月夜》啊这五个字啊拆分开来，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效果，就是《春江花月夜》分别是五个 关键 场景，对，五个关键词，五种不同的元素，构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作品。 嗯， 啊，春啊，江花月夜五个字，五个场景，五个空间。尤其是春，春天，江是江水，花就是美丽的花朵，月就是皎洁的月亮，夜就是夜晚，宁静的夜晚。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具有画面感，具有空间感的一种意境，所以说这就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文学和音乐的结合，营造出了非常唯美的意境。 嗯， 这首音乐可以说是点睛之笔。这首音乐呢，它是改编自我们非常著名的诗歌啊，唐代的《春江花月夜》这么一个诗歌。我们从头到尾感受一下这个诗歌的话，我们会发现它有着非常唯美的这种艺术表现效果，里边有很多画面性的文字的描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然后诗中有音乐，音乐中又有诗歌。 嗯，马老师给我们读两句吧。我觉得男生读更合适，合着小强，要不您读？ 我先那个抛砖引玉， 我看小强跃跃欲试，来小强先读两句啊。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听出来，这是北京的才子，你知道吗？老北京的味儿， 太夸张了。 来，马老师， 马老师 啊，马老师。 其实我更喜欢第四句啊，就是“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东流水。” 嗯。它其实就有感情升华的部分了，它不仅仅是在壮物了， 对对， 那种心绪情感的表达， 对对， 嗯。 另外我知道好像这个名曲哈，原名好像叫《夕阳箫鼓》，并不叫《春江花月夜》， 对对对， 它后来为什么就因为这首诗然后改这个名字，您知道吗？ 这个在历史上有很多种啊不同的记载和不同的表述，其实《夕阳箫鼓》取意自唐诗的名篇《春江花月夜》。首先《春江花月夜》它是中国十大古典名曲之一，后来又被改编成了就是和文学结合非常紧密的这种形式， 就是这个曲子是以前有的， 对对 啊，然后这个等于是只不过是因为有这诗之后把这个曲子改成这个名字， 对对 哦。我觉得这个曲子真的就特别唯美，就是在静下来， 就是你听着你就感觉眼前是那条春江啊。 对， 尤其是我非常喜欢旅行，我过往的几年我几乎走遍了全国每一个省市，听到这首音乐的时候就想起了我曾经泛舟长江，去长江一带游览的时候那里的自然风光，那里的风景非常的有意境。我觉得曾经有朋友曾经问我啊，音乐适合在什么样的空间、什么样的场馆去听？我觉得音乐不仅仅是在音乐厅里或者是在 live house 里面去听，音乐应该走出去听，去大自然中去聆听音乐，这是更好的一种欣赏音乐的方式。 对，就自带背景音乐，然后你的眼睛就是那个摄像机，你看到的景色就和你听到的音乐融为一体了。 对，我每次旅行的时候我都会带上我自己喜欢听的一些专辑，然后带上比较好就是效果比较好的耳机，就看着美丽的风景的时候再去听这样的音乐，会是一种更加唯美的一种享受， 心灵的疗愈。 我觉得马老师特别会享受。 好，这是春江花月夜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其实今天还准备了一首这个关于 近年以来我觉得大家可能最熟悉的一首曲子了。 我就问小强，我说这首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哪儿都放。小强说这经典，这个大家不知道后面的故事。咱们现在让这首曲子响起来，您一定听过。 这首听着就更耳熟了啊。 对， 人您要是去个茶楼啊， 对， 或者是古香古色这么个会所呀，基本放的都是这个。 对对， 它非常的经典啊。 对，背景音乐了，基本上也得。 对，叫《琵琶语》是林海的。 嗯， 为什么马老师今天会给我们推荐这首曲子？ 其实这首音乐虽然是它的传唱度、它的流行度非常广， 嗯， 但是本身呢，这个音乐还是有着很高的音乐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我感觉，首先从它的编曲、配器，还有它的音乐感觉的营造上，我觉得都是一个民乐里边、新民乐里边的一个经典的代表作。 嗯， 据说这个曲子呀，是这个林海老师， 嗯， 只用了不到5分钟就给它写出来了。 嗯， 这个挺可怕的，怎么这旋律，怎么旋律的突然一下子，这5分钟就能把它给定下来？ 对啊，白居易的《琵琶行》那么长呢，他这5分钟就一挥而就了啊。 对对， 嗯， 其实有时候音乐创作的方式啊，有一种叫做即兴曲，啊，包括西方的肖邦啊，很多音乐家都创作过即兴曲。像从事音乐创作的时候，很多灵感、很多内心的旋律都是即兴演奏的时候感悟出来的，所以说我也特别理解这种5分钟能够成就一首作品的这样一种方式。 另外， 嗯， 他这个有一个背景故事，就是说他当年是请着一个演奏家叫蒋燕，他弹奏琵琶可能发生的各种音色，他从这些音色里边，然后就受到启发。 嗯， 我觉得这个琵琶就是琵琶，它有很多音色吗？ 对对，琵琶总共有4根弦，4根弦，但是它却可以营造出100种、1000种音响效果，就像白居易的里边的名段啊，大珠小珠落玉盘， 嘈嘈切切错杂弹啊。 哦，对对对， 这还有一个刚才听到那个女声，啊，这个女声， 对， 如果我不说，大家可能猜不到是谁唱的。 谁唱的？ 龚琳娜。 哦， 对对对， 这个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听的，真是这个。 清灵空远，啊， 对对对对，其实琵琶的音色加上人声的这种音乐效果，结合在一起是非常的完美。 嗯， 就像这首音乐里边所传达的这种画面感，我觉得更加的有色彩，更加的有音乐感觉。 对， 其实我听到这首曲子，我第一遍听，真的我是通过一部电影，因为我比较喜欢看电影。 嗯， 这个对老师是那个徐静蕾和姜文，那部那个翻拍的叫《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嗯， 在那个电影里边，他这个片头片尾之后中间反复的在重复这个曲子。哎呀，我说这个什么曲，当时我还不知道，我说这是什么曲子，我玩命去找，然后就找，原来是这首。 其实也为电影奠定了一个基调啊。 对对。 嗯，其实我们听这样的曲子就会觉得内心有一点惆怅。 对， 是吧？ 其实琵琶曲让我想到了我的一个同学，然后中央音乐学院有很多各种乐器的同学，我有一个同学弹琵琶弹得特别好，我感觉就特别有画面感，听到这首琵琶曲音乐，就我脑海中想象到我那同学在演奏这个音乐的效果。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哈，其实就是音乐是用来听的，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音乐也是用来看的。就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很多乐器，弹古筝啊，或者是弹琵琶，如果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在那儿演奏古筝，虽然你听到的是唯美的音乐，但是你眼前看到的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 嗯， 所以说音乐不仅仅是用来听的，也是用来看的，某种意义上 音乐上的画面感哈， 对， 就通感嘛。我觉得很多的古诗词里边通感用的特别多。 对 对，其实在白居易的这首《琵琶行》里也有很多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包括他最后两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和李白、杜甫都不太一样啊，他的诗特别的通俗易懂，那个时候妇孺皆知，白居易的诗一看你就能看得懂，不晦涩。而且那时候传到日本流传度最广的其实是白居易，不是李白，也不是杜甫，不是沉郁顿挫的杜甫啊。这首曲子咱们听着啊，刚才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就说这个下列乐器哪一个不是我们本土的，有古琴、古筝还有琵琶，谁答的是吉他啊？哦，这个窗帘答的是吉他，吉他肯定是不是了哈，但是也没在3个选项里出现呀。啊，正确答案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比如说冰心 DBX， 还有落日陈红啊，还有小仙草，福气来了也答对了。但是我们要恭喜似喜非喜含情目，这是很喜欢林黛玉吗？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图像，这个头像怎么是林志玲的？这个可以让马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琵琶不是咱们本土的，这肯定是哈、啊。 对对、嗯，琵琶最早它不是我们本土生产制造的， 嗯、 而不像古筝，古筝就是产生于我们中国这片大陆上。那琵琶呢，它是从阿拉伯地区传到，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我们东亚地区的。 嗯， 所以说它是一个改良型的乐器。 就说古琴，据说有中国有3000年的历史了。 对。 然后古筝呢，至少也是2500年以上。 对对、 虽然这个琵琶也。也将近2000年，但它其实是从西域传过来的， 对， 它不是这个本土，因为啊，咱们中国以前乐器没有那种，就是那种像梨形的这种很， 对， 就是椭就是圆的这种抱着这种很没有的以前是吧？ 对，就琵琶、古琴、箜篌啊，就弹拨乐器，它其实营造了一个那种空间哈。 对对， 哦， 包括我就看它这琵琶的形状，就想到那个敦煌壁画， 对，就拿着琵琶飞天， 对对对对， 啊。所以它不是本土的。 刚才有朋友回答、有吉他， 吉他。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吉他和琵琶它们有着相同的同源。 嗯、 最早它们是一个乐器的一个原型。 哦、就不同的演变品种。 对、 哦， 这个乐器呢，它往西传就变成了吉他，那、往东方传呢就变成了琵琶。当然，琵琶在日本、韩国也有啊，那就是日本琵琶，还有韩国的琵琶，和我们国内的中国的琵琶还有一点点不同。 对，能够。制造出美妙音乐的乐器啊，流散到不同的地方，然后落地生根， 对， 本土化啊。 对， 小强告诉我还有一首一定要放一下，咱们就在这首歌里、这首曲子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先可以猜一猜啊，这首也耳熟能详， 也是一首琵琶曲， 让小强给介绍一下。 啊，我就不介绍，那就马老师在，我就不班门弄斧了。 这首音乐也是非常好听、非常有意境的一首中国风的音乐。也是林海的这张专辑里边的琵琶音乐。我之所以喜欢这首音乐呢，就是因为它的名字特别好听，叫做《渡红尘》。尤其是它的这个音响效果，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前奏是安静的钢琴声，然后引入了琵琶的音乐，仿佛就像青山绿水间这种非常唯美的这种空间，这种效果。 它是有禅意在里头的。 对，有禅意在里边、让我想到了一个诗歌。就是苏东坡的诗歌、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 玉树临风，小强学着点儿。小强无语了是吗？ 无语了、 这个也特别好听啊。今天也特别感谢马老师能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的诗词、经典的音乐。我觉得他刚才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语言的尽头是音乐。 这句话是我 copy 的尼采的。 哦、尼采说得特别好啊。还有就是真的，就古典诗词啊，经典诗词真的可以滋养我们的心灵，涵养我们的道德。 对， 走进经典啊，让我们的心灵涤荡其中。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见。 明天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3月份的每个周一举行新用户专享活动，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97折优惠，同时在立减当天相定日期金额，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